我的同事，我的朋友。今天的香港是离我最近的香港。 凝心聚力，砥砺前行。北京新闻广播纪念香港回归20周年特别报道，20年20人，7月奉献。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Hello，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资讯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周末还需要工作，需要大家举高轻轻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周末把我举高高轻轻以后心情非常棒的水水。 哎，咱们俩怎么不会那个举高高应该怎么讲来着？ 举报， 举报，对不对？ 就是 举报， 举高高，然后抱抱。 好的， 好的。那大家呢是可以通过搜索微信公众号“活力酒”。982魔力工厂， 是的， 来关注我们推送的信息，我们在每天都会有不同的信息推送给大家，都是年轻人的声音。 嗯， 那大家呢同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的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来观看我和珊珊的花容月貌。 记得在花椒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啊，包括我们的微博也是活力982。 嗯， 记得除了搜索之外啊，收听收看之外啊，还要点击关注和分享。同时呢还要告诉大家另外一个消息了，那就是格子求职这样的软件呢推出了，是一款专门为大学生提高效率找实习找工作的服务网站。如果你也想高效找实习找工作，赶快在百度搜索格子求职投递简历吧，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搜索并关注格子求职就可以了。 嗯，没错。那熟悉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们会发现，今天我们来到了大的演播间。 是的。 那之前呢，爽爽和他的搭档也是在新的直播间已经做过两期节目了，所以大家对新的直播间应该不陌生， 已经熟悉了，是吗？ 对，只是对我们两个出现在这儿，好像还是除了开播之外的第一次。 天哥已经来了，天哥，你对这个直播间的印象怎么样啊？ 嗯， 应该看过爽爽在这儿，你的大爽汤在这里直播两天了。 对，大家就是对我们新的直播间有什么要说的吗？也是希望在这个时段就开始和我们互动起来。这是一个周末的早上，大家起床了都在干嘛？我觉得今年北京下了很多雨。 对，今年北京是个很多雨的城市和季节。其实今天淅沥沥下着小雨，我就很开心，天气很凉爽啊。 而且雷暴雨很多。 我今天就是穿的那个长袖长裤出的门嘛， 是吧？ 因为我怕冷，然后早上出门的时候， 你不是防晒吗？ 我在电梯里面就又防晒又保暖啊。 嗯，好的， 穿棉袄更防晒保暖。离得好远呢， 你怎么不穿雨衣呢？ 咱俩离得好远，雨衣不够 fashion 呢。 OK， 而且雨衣你进到室内之后，你不脱的话呢，它就会不方便行动。你脱了的话，你就不保暖了。 没有在认真的和你聊穿雨衣的这件事情了，请你带过就好。 我今天早上下电梯的时候碰到我的邻居，然后他要出门溜达，他说你周末早上还上班啊？我说嗯。然后我说今天早上应该挺冷的吧，所以我穿了长袖长裤。他说不冷啊。我以为是那种特别热的下雨天，吓了我一跳。然后出门发现其实还是挺凉爽的了。 北京下雨是挺凉爽的，而且这两天下的都是雷暴雨，就感觉好像是在演动画片一样。 是看到了很多电闪雷鸣的画面是吗？ 对， 没有劈的，没有。你看到了什么画面呢？ 就闪电在天空中闪烁呀。 哦，没有仔细观察。 你没有仔细观察，对不对？ 对，很美吧？有的时候其实还是 很美，很美。 可是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了，因为我听我一个朋友他说，他昨天刚刚看到一道雷击中了他家对面的一栋房子，然后有冒火花。我也不确定是真的假的，达菲了，达菲， 达菲真的有看到这样的 是我的同学，然后有看到也认识水水。今天早上我刚刚看他在我们班群里刷的呀，我给你看啊，我不知道他是真的假的，他说了一句，哎，在哪？难道是我换看吗？ 你知道我 出现了幻觉吗？ 在我小时候，我家里人非常非常怕打雷和那个闪电，然后每一次打雷闪电的时候，我的外婆都要把家里所有的电器关掉，除了冰箱之外的，然后让我们坐在木质的床上，哇，真的是，他说一个巨大的雷把我家对面的房顶击中了，冒出了火光。但愿这个房间里的人还好。 我觉得他可能只是自己看到了，而且他是凌晨四点发的，他应该是凌晨四点还在夜观天象，然后想一些我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的这种终极问题吧。 好可爱。那今天是周末，所以说我们在周末的第一个时段给大家带来的是周末电影场，分享的都是关于影视的资讯。 马上进入我们第一时段 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 好奇 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好的，好奇头条号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条资讯是有关于我们青春的时候一部非常非常重要的动画片，那就是《灌篮高手》。据说《灌篮高手》是有可能在内地出现相关的同名的而且内容相同的电视剧了。那昨天广电总局最新的电视剧备案公示显示，一款名为《灌篮吧，高手》的电视剧已经开始了成功的筹备工作。 所以真的是灌篮高手吗？是灌篮高手本人吗？ 他的名字叫做灌篮吧高手。 那到底是不是呢？ 你听我说。然后简介显示，这是一部当代都市题材的电视剧，一共是50集，预计12个月制作完成。那到目前呢，还没有进一步的更新的消息来显示这一部电视剧与日本动漫《灌篮高手》有直接的关系。只是说大家纷纷猜测，名字都叫《灌篮吧高手》了，那内容应该也会有一些就是相交的地方吧，对不对？没有苹果 的 地方，也有相交的地方。 好像有很多就是名字很接近的那种电影，比如说《宠物小精灵》，是不是也出过类似的同款？《宠物大精灵》什么之类的，或者《宠物精灵》、《 宠物中精灵》， 或者类似什么赛车之类的。 超大精灵， 有多大？就各种各样的啦。不管怎么样的话，你觉得如果是真的喜欢《灌篮高手》的朋友，是可以认真期待这部作品的吗？ 我觉得我没有很期待诶。因为我觉得好像童年的时候给你整个的人生留下非常浓墨重彩的一笔的东西，都是没有办法在后来去复制的。 是的。 我只是比较悲观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而且我是在想，因为动画片或者是漫画给人的感觉总是充满着那种你知道激情澎湃的感觉，然后呢他也不是特别在意就是说演员本身的比例要长得好，演员本身要会打篮球，但如果你拍电视剧的话，这些都要放在你可以考虑的元素当中的时候，就会发现出一些问题。你会期待吗？有没有很期待流川枫？ 我想问一下，我像是看《灌篮高手》的吗？ 你不看《灌篮高手》吗？ 如果是《美少女战士》的电视剧版，你应该可以问我期不期待吧？ 那现在我就问你，《美少女战士》的电视剧版，你觉得希望谁来演？不要答素人， 五个是不是？ 对， 《美少女战士》的电视剧版， 你希望自己演 水冰月吗？大家可以帮我一起来看，一起来想一下，如果是《美少女战士》出电视剧版、真人版，国内版，就是大家希望谁来演？ 对。 我第一个映入眼帘的是迪丽热巴， 她演哪一个星呢？ 无所谓啦。 无所谓。OK， 好。 她有功能区分呢。我怎么知道这些女明星都有什么技能啊？ 是美少女战士有功能和技能区分。 对呀。 所以就问你说，你要不要对应一下，把它放进去，放到哪？ 那这样来， 你不是曾经扮演过美少女战士吗？ 那这样，对，我扮演过美少女战士。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流星花园本来就在翻拍嘛，你觉得国内哪四个男明星可以演 F4？ 素人。 什么样的素人可以演道明寺呢？ 我觉得身高在1米87、88左右。 好了，不要真编了。哎，真的，如果美少女战士的话，我希望迪丽热巴，然后古力娜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好像这种比较有异域风情，更像 就有技能， 美少女战士。不太一样。哎，雪燕的小草来了，说珊珊来演。吴航说我看不下去，我不喜欢 cosplay。 给你推荐我们频率的另外一档节目《漫游嗨翻天》。 你不要黑人家漫游嗨翻天了，漫游嗨翻天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定位很精准的节目。 对的， 我觉得喜欢他们、 就是、cosplay， 喜欢他们节目的观众真的都非常非常有感觉，我觉得他们真的是生活在二次元。 而且你知道吗，漫游嗨翻天的主持人左美哲是水水大学的同班同学。然后刚刚我们频率开播的时候，然后左美哲同学在节目里面叫左小美，然后就一直每天都是用那种特别二次元的形象出现。水水就跟我说，哎，我跟小美大学四年同学都没有发现她有这个爱好。 但是后来发现小美真的是热爱， 真的是热爱。 热不热爱你是从她的眼神和整个的感觉能看得出来的，所以我很为她开心。 找到了自己是吗？ 只要一个人 放飞自我， 对，一个人能找到一个爱好真的是一件非常值得庆幸的事情。你像你的爱好除了美之外还有什么？ 说话。我一直在从事跟我爱好相关的职业。 我也很为你高兴的。对吧，现在就是在以说话为职业的一个人。 对。来，继续说回这个美少女战士，如果我是随便举个例子啊，大家觉得如果翻拍美少女战士的话，女生可以举这个例子，男生的话给你们举流星花园好了，因为Verona是男生，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你举的这个例子不是特别贴合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第一条资讯。 第一条资讯的内容是有一个叫做灌篮霸高手的人来了，然后他可能不是原版，以及我不期待，希望大家可以期待。 是这样，我觉得我第一条资讯的重点在于是一部动漫和一个真人电视剧之间的关系， 还蛮可爱的。 所以说你要举的例子不是流星花园， 美少女战士是动漫啊。 对，所以我说流星花园不是。对不对？流星花园原来是漫画吗？不是吧？ 不是。我不知道。 我觉得男生应该举的是七龙珠吧。 七龙珠有谁想演七龙珠？七龙珠里有一个帅的吗？我演龙珠好不好？如果男生举的，我觉得像类似什么旋风小子，是不是可能还行？哎，旋风小子有这个吗？哎，小时候有一个 圣斗士星矢， 圣斗士星矢可以， 好不好？圣斗士星矢，然后有12个宫的男明星，好不好？ 啊，我知道那是女生，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不喜欢 cosplay 啊？因为我印象当中一直记得你是女生，可是你突然说你不喜欢 cosplay， 然后听不下去美少女战士。所以你应该是一个蛮 man 的。 我觉得 Verona 真的是扎了心了，名字都起叫 Verona， 你还认为人家是个男生？ 但是他叫吴晃。好吧。 好的，那第一条资讯是关于一个叫做《灌篮霸高手》这样的一部电视剧要开拍了。 然后第二条新闻呢，同样是关于一部电影的开拍，那就是昆汀塔伦蒂诺这个国际大师级的导演。 嗯， 那昆汀塔伦蒂诺的下一部电影将聚焦的是全美非常臭名昭著的一个谋杀犯的家族，那是叫做曼森家族。那曼森家族和追随者们曾经在1975年的九月试图对美国总统福特进行暗杀，是关于这样的一个故事。目前名字还没有确定，但是卡斯也就是 演的梗概是不是？ 对，但是演员阵容已经是确定了。 都是谁呀？ 演员阵容包括雷昂纳多·迪卡普里奥，詹妮佛·劳伦斯。 詹妮弗劳伦斯是演谁的？我觉得你好像跟大家解释一下，大家才能够对上。 他演了很多片子，他演了 X 战警里面的那个就是百变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我有点忘了。就是他全身是 百变战警， 就是他全身是蓝色的鳞片，然后可以变成任何一个人的外形。然后还演了冬天的骨头，然后演了饥饿游戏，他演了很多然后乌云背后的幸福线，她是一个很厉害的女演员， 应该是 年纪轻轻的拿到了奥斯卡影后。 哇哦， 所以演员阵容很强大， 很强大。 然后还有布拉德皮特，还有阿尔帕西诺等等一线的明星都会和昆汀在这部电影里面合作。 Sorry 啊， 怎么了？ 我开个花，因为我看到咱们在花椒直播平台上面的互动，我觉得特别逗。然后 Verona 说扎铁了，老辛，我喜欢美少女战士，但是我不喜欢 cosplay。 然后来福哥说了，说你不是男生吗兄弟？你不是男生吗兄弟？自从来福知道 Verona 是女生之后，有可能会经常跟 Verona 互动。他说了，他很喜欢 Jennifer 演的《饥饿游戏》。 大家有没有对哪一个演员特别特别喜欢？布拉德皮特，然后小李子，然后这个詹妮弗劳伦斯。 小李子是还没有拿到影帝，对不对？ 拿到了， 拿到了，是吗？ 拿到 了上一季奥斯卡的 是对，应该是吧，上一季奥斯卡 最近的那波，就大家一直在关注《 荒野求生》。 你知道我的关注点一直停留在大家很关注他到底有没有拿到影帝这件事情上面。可是。我怎么记得没拿到呢？ 拿到了， 拿到了， 我确定， 是吗？ 我确定拿到了，对吧？观众，大家说一下，应该是拿到了，我记得。 荒野猎人， 对， 应该是凭这部片子拿到的，是不是？ 很拼， 总他就是 他每一部片 这一把劲儿 都非常拼。OK， 那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是关于007，因为昨天我看到一条新闻是关于007的下一部还是确定由丹尼尔·克雷格来主演。那尽管丹尼尔·克雷格其实自己在媒体上已经不止一次的表达过，他不想再演007了，就是有一种可能你们可以换换人的感觉，但是目前来说， 赵薇再也不想演小燕子，范冰冰再也不想演金锁了的感觉，是不是？ 林心如再也不想 演 紫薇的感觉 了， 对，就这个感觉，但是目前这个系列制片人目前发布还是会说，就是下一部的007的主演依然由丹尼尔·克雷格来担任。然后呢，目前也确定了007的下一部影片会邀请阿黛尔来演唱电影的主题曲。那在今天早上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007 的首主题曲，来，接下来是谁为大家带来007。 Never mind, I'll find 加油 Someone like you, I wish nothing Someone like you 是007的主题曲吗？ 不是，是另外一首Let the sky fall, any crumble. 够啦！所以你是带来了一首歌曲吗？ 没有，我带来了一些就是关于007之前的一些盘点。我们就是来盘点一下有哪些帅帅的演员都演过007。 好的， 好不好？那首先我们要看的是你就随便点就好了，只要是你看到的帅演员。 好帅呀！ 但是这个不是第一个了，我们还是点第一个好不好？下面黄色的那个背景。 好的，这个。 这个呢是肖恩·康纳利，他是第一个饰演007的演员，他是一共饰演了7部007的影片。那在大家的心目当中，其实肖恩·康纳利是代表了007最初的那个印象。然后呢，关于这个演员来说的话，肖恩·康纳利大家肯定已经比较熟悉了啊。然后紧接着 第二个演007的演员。 哎，我觉得大家好熟悉啊，因为你刚刚播出他的照片之后呢，然后来福哥就直接在群里讲说，哎，肖恩康奈利。 因为肖恩康奈利真的是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演员。 对的。 他之前其实实际上也是饰演了非常非常多的不同的角色。然后第二个饰演007的演员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二个饰演007的演员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出名，因为他只演了一部007的影片。那他之前是通过话剧和电视剧的形式来出现的。是下面的这，对，就是这一个。他之前是通过话剧的形式出现的一个演员。但是他在演完他自己的第一部007之后，就跟制作人说他自己其实不是特别适合演007。所以他其实是主动的辞演了007这样的一个角色。挺可惜的。他的名字叫做看一下。他的名字不是被人大家记住的原因是因为他只演了一部嘛。他的名字叫做乔治拉赞贝。可能大家其实都不是很熟悉他了，因为他主要是活跃在英国内地的一些舞台剧和电视剧的就是舞台上。但他就是，我觉得其实真的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演007了。 什么样的情况适合演007呢？当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演007了。 我觉得风流倜傥。然后呢就是你要帅，但是你不能无趣。就是你又要有趣，然后你又要有那种好像有点， 你是不是把对007的期望太投射到演员本人身上？ 007这个角色真的是这样的。你有没有就是感兴趣，就007本人到底是一个，不管演员怎么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帅。有趣。 那你知道007是从哪个学校毕业的吗？ 不知道。 007是剑桥大学毕业的，就是这都是有一个基础的设置的。 他是有一个人设的，是不是？ 对。 007的人设是什么样子？如果大家了解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 那你觉得007有多高呢？ 我猜测，好不好？ 好，肯定是一个特别帅的标准的身高，对不对？ 对，一米八零。 一米八三。 一米八三。 一八三是一个特别特别 标 准 的 身 高。 那体重呢？哎，大家猜一下好不好？大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好的， 觉得你们心目当中的007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然后在这里要感谢五周彤这位老师送出来的女神，还有主播辛苦了，还有冰淇淋。然后刚才来福说了，说 Verona， 哇，你是女生，好惊喜，好意外啊，哈哈哈哈哈。 OK， 我们现在跟大家聊的是007，因为无数的演员演过007啊，目前来说已经有6个演员都演过007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007这个人设本身来说，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身高183，体重76公斤。 所以说演过007的这些演员身高都是清一色的183吗？ 我觉得差不多吧，就类似，肯定不可能是1.70米或者1.98米。 大概在180到185之间是吧？然后主要还是其他的外形，还有综合的条件和感觉。 对，应该是。然后你知道007他的眼睛是什么颜色吗？ 蓝色。蓝棕色。 但好像并不是每一个演员的眼睛都是蓝色。然后身体特征给大家说一下啊，右脸颊。 我要猜。 但这你猜不到了。好，那我问你。007的身体上，包括脸部，哪一些部位有伤疤？有疤痕。 右脸颊。 然后 右脸颊首先有，对不对？ 对。 然后接下来是我猜测的。大家可以帮我一起猜一下007的原著的人设上，他的身体哪些部位有伤疤？然后左肩胛骨。 好准啊！ 认真的。 左肩，对，左肩有伤疤，对。 哇。因为我觉得如果是我打人的话吧，我就如果右边来了一刀，我就经常在左边来一刀，这样比较均衡。但如果在右脸来刀的话，有点对称的可笑。所以只好把刀往下来点，然后那就腹部还有伤疤。 很准，腰部有伤疤。 腰部腹部有伤疤。 还有一个地方有伤疤。 膝盖。 腿就是下半身没有。 啊，下半身没有 伤疤。下半身没有伤疤，下半身没有伤疤。 为什么？为什么不打下半身？ 就他另外还有右手背也有一个伤疤。 右手背，差不多。 那请问， 因为右手背你知道为什么有伤疤吗？这样比较容易露出来。 在人设的角度， 但是左脸颊已经有伤疤了， 嗯， 就手上和脸上一个都不能少， 手上有伤疤很爷们儿，哎，就很 man。 那脸上有伤疤和手上有伤疤哪一个更爷们儿呢？ 就是脸上有伤疤，你总觉得哦破了相，都破了相了这种感觉。 OK， 好，007的爱好， 嗯， 特长有哪些？来，这个你应该比较清楚了。 这个环节真的是有趣的吗？咱们在竞猜007的人设。 但是007的人设可以告诉大家了。然后007其实最有趣的一句话，他的口头禅是什么？嗯，我是詹姆斯邦德，对吧？ 啊，我是詹姆斯邦德。 I'm James Bond。 嗯 嗯。 还是蛮酷的， 酷 啊！你刚才又让我猜测他的什么007的 他的特长了， 他的特长，嗯， 他的特长其实很明显了，腿特长， 嗯， 然后射击、飞刀、滑雪、搏击、纸牌、游泳、潜水、驾驶飞机、船只、社交， 嗯， 基本上是无所不能的007。 竟然把社交放在里面吗？ 当然是啊。OK， 大家可以期待了，还是接下来由丹尼尔·克雷格来给大家饰演，嗯。那我们还是把它走完好不好？ 好的。 其实就是黑白的这张照片，其实是罗杰·摩尔，嗯，他是007的第四位，这个是对。第四位扮演者， 嗯 嗯 ，OK， 然后之后就 是，这 是 罗杰摩尔，对不对？ 嗯 嗯， 其实 他是 另外一张是罗杰摩尔了，就是蓝色的这张是罗杰摩尔，就是倒数第三张的这个是上面，然后最后一个在丹尼尔克雷格之前扮演的是布鲁斯南， 嗯， 皮尔斯布鲁斯南。然后他是也是最后一位就是在克雷格之前扮演的，然后大家对他的印象也很深，因为布鲁斯南也是饰演了很多很多部的007。 嗯 嗯 ，OK， 那大家可以去期待这样的一部影片。嗯，007是很值得期待的。 好的， 嗯， 会期待007的。 没错。那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另外一个关于影视的资讯，其实是关于在一个非常厉害的视频网站上，然后 See You Again， 就是你有看《速度与激情七》吗？ 有看，速七好像还没有看，今年上的是速八，对不对？ 今年上的是速八， 那速七有可能看了， 有可能看过，对不对？嗯，因为在速七的那个拍摄过程当中，他的一个很主创的演员是离开了我们，然后在那部电影的结尾的时候，有一首歌叫See you again. 嗯， 你看 ，It's been a long day without you, my friend.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See you again. 嗯，你知道吗？ 我觉得你很棒，你唱完之后能让我想起这首歌，是一个很厉害的特唱。 至少还在调上， 对 对不对？ 是这首歌。 然后呢，See you again. 他在就是他的 MV 的播放量，超过了当年超级超级火的《江南 Style》， 嗯， 成为了谷歌全网全球观看次数最多的视频。 嗯 嗯，那在一些在某视频网站上的最高的就点击率最高的20个视频当中，只有2个音乐视频，那《See You Again》就是其中的一个。 嗯 嗯，所以周末电影场给大家分享的是这些关于影视的资讯，大家可以去看电影，期待电视剧。同样也 可以，我刚才说了，说这歌有毒，他特别喜欢，来发给你点了个赞，说厉害了水哥，所以你要不然就是再以另外一句所以我更来结束这个时段的内容。 不会了， 加油，就这一句好不好？就这一句，我把电影声拉下来。 It's been a long day without you my friend，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See you again， 就是帅不过3秒，对不对？哒哒哒哒哒是什么呀 ？OK， 这个时段我们马上要进入的是整点报时，一会儿再 See you again。 是的，送大家一首 Traveling Broke， 待会儿见。还有增无间。 间八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连通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 朋友圈。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您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在高铁上每次都会犯愁吃什么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在高铁上基本上不吃东西只睡觉的水水。 嗯， 那大家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推送，点击右下角的直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嗯， 同时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来观看我们的节目。 是的，我给大家理一下刚才水水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要关注几个东西啊。大家听好啊，第一个呢是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然后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然后点击关注，好不好？不要犹豫，点击关注。第二个呢是打开花椒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不要犹豫，点击关注啊。然后打开微博，搜索活力九八二，不要犹豫，点击关注。然后这个时候呢，可以回到微信，再点击关注，叫做课程格子或者是格子求职这么一个 app 了，因为它可以帮助大家高效的找实习、找工作。希望大家可以按照步骤把这四个关注依次完成。还给大家 为什么还要把我说的翻译一遍呢？ 因为我觉得就是咱们像那种一直很平铺直叙的跟大家说的时候，就有一种班主任在念叨的感觉，或者妈妈在念叨你要穿秋裤，你要吃早饭，好不好？然后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会听不见。 好的， 就只有妈妈说，我跟你说，你今天有件事情要干，看穿秋裤，知道吧？你先把左腿穿上，再把右腿穿上，然后 提到腰上， 这样你就穿上秋裤了，这样你就不会冷了。就一定要强调， 好， 声情并茂的跟大家讲，大家记住了吗？打开花椒直播，关注活力九八二，好不好？ 我试一下，一会儿。 所以咱们这个强互动环节是两个主持人， 一会儿，那首先在翻滚朋友圈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条资讯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资讯， 是的，跟高铁有关。 在高铁站也可以点外卖了， wow， 而且选择非常的多。从7月17号开始呢，包括上海、天津、广州、郑州等在内的高铁站允许乘客凭借车票信息在铁路总公司12306订票官网上订餐，并可以使用支付宝和微信这两个支付。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他总是让我从什么，12个那个网络单当中找到一个白百合，我不吃了，好不好？这边 并问你以下的酒哪一些是真的？你哪知道哪些是真的，对不对？ 好了，还是要认真听了。 但是配送餐厅包括部分一些非常有名的食品的品牌了。那规定按照规定呢，开车前呢120分钟内订餐，系统不接受旅客下单和这个取消。 那订单完成之后呢，配送单位将直接把餐食送到旅客所在的车厢。 好棒哦。 嗯， 是从7月17号开始，然后会有这样的服务，对不对？ 对， 互联网的订餐服务。 但是我看到这个城市并没有包括北京所以说就是在北京的朋友们可能还是要再等一下。但是大家在高铁上有没有发现，就是高铁的餐其实普遍还是偏贵的， 还是偏贵的。因为我记得我前两天刚刚出差嘛，然后一份那个大概红烧排骨饭可能是40多块钱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就是因为我就真的是不太合我的胃口了。 嗯，就是味道不是特别好。 对， 对， 然后所以说好多人会直接带吃的上高铁，比如说在高铁站休息的时候就直接买什么面呐、饭呐带上去，有的人会就是甚至是从家里带因为我觉得高铁坐起来很舒服，我超级爱坐高铁，我跟大家分享过。然后如果是把那个小桌板放下来，然后看着窗外的山川大河随着高铁的前进而不断的往后退，然后有的时候还能有点小雨飘在那个车窗上面，然后你戴上那个耳机听个音乐或者是看个剧，就很享受，就跟在家里窝着是一样的。然后那个时候如果能来一碗热腾腾的面条，我觉得就特别棒。所以有的时候盒饭的味道的确没有那么好。 对，大家坐高铁的时候都有什么样的经历呢？ 是的，大家坐高铁的时候都怎么吃饭呀？就你们是自己带呢，还是在高铁上买呢？就有碰到过那种特别特别好的吃饭的，觉得特别好吃吗？其实你知道，像旅途餐一般大家不会抱过多的期望，因为旅途的目的是为了到达，对不对？不是为了吃可是我是有一次坐飞机曾经出现过特别特别美好的就餐经历的。我印象当中应该是东方航空。 你看，就是雪燕的小草已经开始跟你说了，说珊珊你这么说会被列入黑名单 的。不会的呀，你说以后不卖给我饭了是吗没关系，我 卖给你票了， 我现互联网订票我觉得不会被列入黑名单了，因为这是我的个人的主观感受嘛。 对对对， 就是说回到那个我特别好的那次旅途的就餐经历，在飞机上面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可能我就是太累了吧。然后那天也不是一个饭点的旅程，上了飞机之后空姐就是 Would you like something to drink? 咖啡 橙汁是吗？ 我说橙汁，来个橙汁，然后他给了我一个烧饼然后那个烧不对，这不连起来不太对，是他说你要喝什么，我首先点了一杯橙汁，然后呢他给了我点吃的，那个吃的是个烧饼，而不是我点橙汁然后他给了我一个烧饼。然后那个烧饼就是很普通的类似肉夹馍加了一片肉什么的， 就你觉得可能不是飞机本身提供的那种餐食，对不对？ 对，它其实有点类似简餐。 OK， 可能就因为不是饭点，所以给你个点心这样的意思吧。我就觉得那烧饼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烧饼，而且我从那以后坐飞机再也没有碰到过那个烧饼。就有的时候可能是给你留下的固定的印象，所以 你知道为什么你没有碰到过那个烧饼吗？因为它已经被你吃了。 谢谢您呢。我就没有碰到同一款烧饼可以了吗？ 好的好的。 就是大家不知道在坐飞机或者是坐高铁的时候都是怎么吃饭的，然后尤其是在高铁上，因为今天我们聊的话题跟高铁相关，你们是怎么吃饭的呢？ 我跟你说，就是坐高铁最痛苦的经历莫过于你很饿，然后你又不想吃就是高铁上的饭，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在你的旁边泡了一碗方便面。 方便面真的不行，不在公共场合泡方便面都真的会损人品我真的很爱吃方便面， 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和珊珊其实现在目前这个阶段其实是有立那个 flag 说我们两个真的是要减肥。 我已经放弃了。 已经放弃了是吗？ 对呀、 已经放弃了。 是的。 好的，那我坚定的走在自己就是要就是素 食 的道路上。 加油，是不是？加 油。我最近吃的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健康。 咱们中午吃辛拉面好不好？ 不。然后我这两天就有几次想要堕落的时候，都会告诉自己说不要堕落。但是在如果在高铁上有人泡方便面的话，还是一个很让你想吃的一个感觉，你真的有的时候会忍不住。 是的， 对不对？ 特别理解。 所以也是希望告诉大家这样一个消息呢，就是在网上可以通过可以通过12306这样一个网站去订你在飞机上的餐食了。大家如果有好奇心的话，可以试一试。 你听你说的话语云水。大家可以通过12306这个网站订在飞机上的餐食了， 在飞机、在火车上、在火车上、 动车组上的餐食了， 在高铁动车组上的餐食了。 其实，对于这次动车外卖在全国铺开，网友最关心的还是那些 问题，最主要的两个问题嘛，价格还有味道。我看到了一些网友的留言，比如说只想知道价格是什么样子的，之前在动车上吃过一次，然后快餐还蛮贵的，然后也不是特别的合我的胃口。然后还有问说什么都可以吃吗？水煮鱼、火锅啥的行不行啊？好期待呀、啊，有没有啊？还有什么问盒饭是不是还真的有，真的很棒了，可以不用只吃泡面了之类的。其实现在有没有明确的说到七月十七号之后会上线什么样的互联网的订餐餐食，可是我觉得到了七月十七号的话我们可以关注一下。 对、是有一些品牌的合作了，不是他自己推出、 明白了。可是我还是蛮期待的。 我也蛮期待的、 类似比如说他能给我一个某著名品牌的连锁红烧牛肉面的打包拉面，我觉得是可以的。我是愿意吃的。 是愿意的，对吧？我是觉得其实越来越多的服务可以慢慢的都给它开放起来。比如说其实高铁选座，我就觉得我其实还蛮期待的，但我不知道会不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客观的原因它就没有办法实现了。 为什么？ 但我是觉得如果高铁可以选座， 高铁我是选座的呀， 在线选座吗？ 对的 啊，高铁可以在线选座了。 你知道我怎么选的吗？ 怎么选？ 我先订票，然后他给我的位置是这个，然后如果不是靠窗的座位，我就取消，然后重新订。 那你这选座真的非常厉害呢，很聪明，我觉得。 只要选到了就好啊，只要旅途过程当中舒服就行了嘛。 对，那你这个你最多的时候订过几次呢？ 其实很快。两三次最多吧， 就会到窗户的位置， 就会刷到靠窗的座位。而且其实订票软件非常的贴心，你订完之后如果是靠窗，它会给你标明括号靠窗。看到靠窗那两个字时就有种哇好幸福， 就是为了服务你这样的，就是要边吃的东西边欣赏外面的山川大河。 山川大河特别重要。 对，其实坐高铁很容易看到很美的景色。 你是喜欢靠窗的还是？ 我是喜欢靠窗的。 大家呢？ 因为之前我坐过很多次从广州往返贵阳的这样一班车嘛， 几个小时， 然后四个多五个小时，然后每一次坐的时候我都觉得路过广西的时候广西真的很美， 广西真的很美， 真的很美，就是你穿过广西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天哪，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灵秀的风景，就是一幕一幕的在你面前，然后每一个就是车窗你把它就比如说裁成一个长方形的话都是一幅画。 是的，因为你看像比如说我当初去西藏玩的时候是自驾去的嘛，然后我真的很想坐火车去一次。我前段时间我们班上课，然后去拉萨上课，然后我是直接飞过去的嘛，可是有时间比较充裕的，然后想看看周边的景色的同学他们是坐火车去的，然后我都羡慕死了，他们会发那些小视频，就觉得坐上了火车去拉萨就是看到那个身边的景色的话就真的会感慨大自然的奇妙了。 没错，也是欢迎林女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她说美女帅哥哟。 谢谢。 雪 的小草你好幸福啊，她是桂林的。 哇，桂林山水甲天下，虽然甲天下这个听起来有点夸张，但是桂林真的很美。 对的，桂林很美。 桂林真的很美很美很美。 而且桂林山水甲天下那篇小学课文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 我不记得。 这篇课文给我的留下的印象很深刻，我可能也背不下来，所以我在搜索。 好。 可是桂林山水甲天下这篇小学课文你们小学课本里有吗？ 我们小学课本里我记得好像是有吧。好像有吧。 对。然后我从小的时候特别特别喜欢这篇语文课本，是人教版课标本第八册的这个课文。我们来回忆两句好不好？你记得吗？桂林山水甲天下，人们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我们乘着木船荡漾在漓江上来观赏桂林的山水。我看见过波澜壮阔的大海，玩赏过水平如镜的西湖，却从没看见过漓江这样的水。漓江的水真静啊，静得让你感觉不到它在流动。漓江的水真清啊，清得可以看见江底的沙石。因为我觉得就是太带感情了，刚进来的观众朋友会以为这是什么节目，你知道吗？ 没事儿， 我只是在回忆一下啊。 好听。 漓江的水真绿啊，绿得仿佛那是一块无暇的翡翠，船桨激起的微波扩散出一道道水纹，才让你感觉到船在前进，岸在后移。 哇，那真的是小的时候没有这种美的感知力。 因为你知道小的时候很多课文就真的很美，就是咱们小时候就一直在背课文，小的时候背课文都是这样，人们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我们乘着木船 荡漾在漓江上，来观赏桂林的山水，就这样啊。 对对对对， 就没有好好的体会那些课文的感觉了。我一直很想发起一个重读小学课本的活动。 可以啊， 因为你看，像比如说，在这之前，先回应一下伍洲彤老师。伍洲彤老师送了很多不一样的礼物，就可见他是一个很多变的人。 对，然后我们也恭喜伍洲彤老师刚刚升到了四级。 恭喜伍洲彤老师，送了一个主播辛苦了。咱们再玩一次那个游戏吧。谢谢你送我主播辛苦了，我只想说为人民服务，好不好？又送了一个冰激凌。谢谢你送我冰激凌。 夏天下雨淋一淋。 可以，金话筒，我觉得原来的版本就很好。谢谢你送我金话筒，祝你麻将一条龙。桃花怎么样？ 嗯， 谢谢你送我朵桃花。 嗯，今年有才一定发。 今年有才一定发，好不好？ 我们两个真的很俗气、哦。 666一路发。 很俗气，嗯。 小黄人这个很难啦。吴中东老师还送了一个小黄人，谢谢你送我小黄人。 我们已经努力，我们努力搞气氛。 搞事情，搞事情。 Okay, 心花怒放，他开始玩起来了。就我觉得这个真的会勾起大家玩的那个欲望。大家也可以试试，你们送礼物的话，我们那个 谢谢你送我们个心花怒放，夏天不如一起去浪一浪。 浪这个 去海边 能说吗？ 去海边浪一浪了， 可以、 踏着浪。 谢谢吴平送的小黄人哦。一起搞气氛吧。其实说到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小学课本这些事情呢，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篇文章，就是《荷塘月色》。是中学还是小学啊？ 甜甜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什么的舞女的裙，像婷婷的舞女的裙。 你知道，像当时我对这篇文章印象很深刻，是因为当时咱们小时候学的时候，是把它当成一篇很美的文章来学的，可是你长大了之后，你看小的时候是荷塘月色，你就想象的就是，哎呦，有着月色的夜晚，然后朱自清。 只要你没有去过清华的那个荷塘，真正的看过那个地方，因为有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映射的感觉。 对， 其实我觉得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反而你会觉得荷塘月色更有一番景致。当然，你去过以后，你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理解了。荷塘月色，我当时读的时候，我就觉得它真的是美到不行， 美到不行。 朱自清的背影和荷塘月色，真的是我在小学的时候，我中学、那是我们中学课本里面的、然后特别是他那篇背影，我后来真的自己有重读过一遍 啊、是吗？对，我觉得背影是值得反复读的啦， 就他的 包括龙应台的那个写父母的那些都是很值得反复读的。 对，就包括朱自清的父亲去买橘子、然后又回来，哎，真的太美了。 但是你知道， 所以你现在要给我们读一读《荷塘月色》吗？ 我不是要读，我之所以为什么我会经常想重读小学课本，我觉得咱明天就可以找几篇小学课本里的文章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大家也准备一下。 可以， 明天就是你们准备一下小学的课文。 不是小学班主任吗？让大家准备一下什么意思？我们来读是不是？ 注意啦，注意啦，小朋友们，明天请大家要准备一篇你们在小学的时候让你们印象深刻的课文，然后带到我们的节目里面， 是的， 和我们一起分享，好不好？ 如果你喜欢哪一段的话呢，可以把它发到我们的直播平台上面，然后珊珊姐姐和水水哥哥就会帮大家朗读。 对，珊珊阿姨和水水哥哥会和大家一起读课文。 珊珊奶奶和水水叔叔。 一级一级升 上去，占便宜谁怕谁呀、 我想听。但是你准备明天再读对吧？荷塘月色。 不是，我并没有想读，我是想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我想重读小学课本，重读这些经典。因为我觉得刚开始的时候，小的时候学的时候感情都放错了。你看，像比如说荷塘月色，我们那时候就是把它当成一篇美文来欣赏，真的是把它当成来写荷塘的一篇文章来欣赏来学的，是学朱自清先生怎么写荷塘的。可是其实荷塘月色这篇文章写的时候，朱自清心里是非常非常不安的，他当时的人生是很波荡的，所以他第一句我们都是忽略了的。荷塘月色第一句叫做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其实就是它不是一篇真正的美文，它也不是为了美而写的一篇文章。为什么有鸡皮疙瘩呢？ 就是我觉得我就是忽略了第一句的那个人。 就是我也是前一段时间刚刚听一个老师讲，他讲完之后我就瞬间也是起了鸡皮疙瘩。我就觉得我们是因为看小学课本，然后把它当成一种考试一种任务去学习这篇文章，而真正忽略了作者在其中的思想感情。我就很想重读了， 很想了，明天我们来重读好不好？ 好的。也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玩 小学课文重读会。 谢谢林女，谢谢你送我个太阳，祝你每天喜洋洋。 玩不完这个游戏。 这几天心绪颇不宁静。 颇不宁静，大家总是送不一样的礼物，然后极大的挑战了咱们的临场应变能力，怎么办？ 对的，嗯，那刚刚我们是从高铁开放了餐食，聊到了小学课文。好，那接下来我们 是不是注意到这个直播间里的两个主持人完全没有逻辑？其实我们是有逻辑的，因为你看我们从小学课文直接聊到美国的年轻人，很顺，对不对？顺不顺？ 很顺。那我们从小学课文的这个重读会聊到了美国年轻人的什么呢？ 是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啊，其实是一个报告，是美国年轻人财务稳健报告。选取了1989年和2013年两个时间点的年轻人，他们发现 真的很不想听，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最近我的财务真的很不稳定。 哎，你要这样听之后，你听你结论，看到你会不会想听？他的结论终点是现在的美国人，年轻人比20年前的美国同龄人变得更穷了。 是啊，我也这么觉得。 大家都变穷了。 我跟我爸妈聊天的时候，我就跟我爸妈说，我说比起你们讲的你们年轻的时候，我就是典型的比你们年轻的时候穷了。然后我爸妈深以为然。 深以为然这句话的意思是深深的觉得是对的，然在古文里面是对的意思，大家记住了吗？拿小本本记一下。 谢谢珊珊老师，谢谢 珊珊奶奶。特别喜欢自己复习，然后还要拉大家一起。 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更穷呢？ 它其实只是一个调查，它调查了两个时间点的年轻人嘛。前者呢，主要是50到60年代二战结束之后的那个婴儿潮一代，就是 baby boomers。后者呢，则是出生于1979年到1988年的千禧一代。婴儿潮一代呢，在年薪啊、个人财产啊以及刨去债务的净资产三大指标上面是全面领先于千禧一代的。 我们要重新来回顾一下这三个分别是什么。你刚刚讲到你的哪三个？ 两代人。 对， 第一代人是50到60年代二战结束之后的。 是，我是说哪三个指数是 年薪？ 年薪、 个人财产、 个人财产， 对，以及净资产， 以及净资产、嗯、这三项都是说现在的年轻人 全面领先。 那为什么会变得更穷呢？ 首先，现在的人变得更穷了，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时间变少了，他们的活干得少了。不是，这是一个报告了，根据芝加哥大学的一个布斯商学院的几位经济学家的最新论文，休闲奢侈和年轻劳动力的供给。 好的，听起来就很厉害的论文，那我同意他们的说法。 对，同意不同意？显示美国人的工作时间变少了，特别是年轻人，这跟15年前相比，他们的平均工作时间变短了。具体的数据就不跟大家分享了，但是这些经济学家总结，他们的工作时间变少了，其实是收入变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OK， 可是也有人把它归结为年轻人太爱玩游戏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玩游戏使人穷是这个意思吗？ 意思是相当于游戏把人从劳动力当中抽离出来，然后导致他们工作时间变短，工资变少，然后变得更穷。不管怎么样了，这是一个数据了，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其实我觉得除了游戏之外，包括大的环境啊、就业环境啊、就业压力的变大呀、然后竞争变激烈呀、都是每个人的工作机会变少、工作时间变短的一个原因嘛。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代的人都会觉得他们的下一代不如他们那一代幸福。因为其实经常听到我爸妈就会跟我说，说觉得我们这代人其实挺孤独的，就是别看我们就比如说手里拿着手机拿着 iPad， 其实这个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也和这个有关， 就是拿手机的问题。 对，然后他们就觉得其实我们缺少了很多院子文化、院霸文化，然后缺少很多真的很要好的兄弟姐妹， 然后那种筒子楼文化之类的， 对，好朋友。然后呢，我们的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那一辈又会觉得我们的爸爸妈妈这一辈的环境已经变得不好了，然后他们常常能吃到的那些真真正正的有机的食品已经可能渐渐的快要吃不到了。然后就是我总觉得好像人们总有一种黄金年代的情节。 是的， 就是你看过伍迪艾伦 的 那个就是电影吗？就是一个年轻人穿越到了菲茨杰拉德，穿越到了海明威、达利、毕加索的那个年代。然后那是巴黎的黄金年代。 你来接着说，然后咱们待会儿聊一个黄金年代的事情。 对，然后呢，就是他当时就跟毕加索的一个情人就在聊，他说我好想回到这个时候的巴黎，这简直就是太棒了。然后那个女人就说你难道不觉得我们这个现代很糟糕吗？我想回到的是之前的一个就是他认为更好的年代。然后那个男人就感慨，他说但是你们已经是后来我们称作的黄金年代了呀。 但是在黄金年代里的人，他并没有觉得自己在一个黄金年代，反而想要回到更远之前的一个年代， 身在其中而不自知，或者是不太会去关注自己身边的那些还没有流逝的东西。 对，这就会让我想起我们的一个听众朋友给我们的留言，他说他最想回到唐朝。 不要再分享这个段子了，真的这是一个段子。这是真的要吗？ 不用不用不用。 好吧，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吧。纸之花开，你是第一次来到直播间对不对？他说了一个然也，就你也是喜欢研究字的是吗？就我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就很爱研究那个古文字，哪个字是什么意思，我特别喜欢古汉语词典。 我也是。 就很有趣对不对？ 对。 包括你看他们又挑战咱们林女舍 A 德送了一个四叶草。谢谢你送我四叶草。这个节目 真的 好。快乐的雨涵给了一个，咱们来走一波吧，山山水水总是晴，万水青山总是晴，点个关注 行 不 行 大家加油，点个关注啊。记得点击活力982这样的标语，把它关注下来，就不会错过我们今后的每一天直播了。那这个时段呢，我想快速跟大家分享一条资讯啊，因为这个时段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大家把自己的耳朵打开好好听。刚才水水提到了黄金年代这个词，其实我觉得有一些那种固定的印象在我们心中一出现，它其实就是黄金年代的样子。比如说给大家看一张图片啊，这个年代的香港是不是很美，就是霓虹灯闪烁， 很美， 每个街道上面满满的霓虹灯。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想象，就现在看到的就是那个电影当中经常出现的香港的窄窄的街道上高高的楼，然后闪烁着无数绿色、红色、橘红色、黄色的五颜六色的霓虹灯。 对，比如说什么伦敦大酒楼呀，各种各样的药铺子啊。其实现在香港也还是有的，可是可能就没有当初的那种盛景了。所以这又是一个黄金年代的回忆，在很多影片里面可以看到的。 而且香港人可能关于电影更是有一个黄金年代的情节。 对的，满街的这种霓虹招牌的确是香港非常非常独特的风景，但是现在呢处于那种逐渐消亡的状态。可是最近有一群年轻人举办了一场潮语霓虹招牌展，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前去打卡。 好有意思。 他们这个潮语霓虹招牌展其实算不上一个很正规的展览，看上去呢有些随意。在建筑的天台花园设置了许多个跟香港本地潮语相结合的就是霓虹招牌，但是刚好符合了潮语霓虹招牌接地气的这种文化特点。比如说他们弄了什么样的招牌呢？跟看一下香港年轻人最常挂在嘴上的一些霓虹灯，他们把它做成了这种招牌。哎，这个我念不出来，他的意思就是锁这些。 就讲什么呢？ 对，讲什么？讲呢呢，讲呢呢，讲呢的，看起来是这样子的。如果用重庆话翻译的话，咱俩是会的。摩梭了一些， 摩梭了一些， 摩梭了一些，八成是这个样子。包括这个啊，可以看一眼他的，哎，活着就是一种修行。再加上，这样的都是香港年轻人的一些口头禅嘛。 你知道，其实霓虹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当代艺术的表现形式吗？ 是吗？ 有很多艺术 家。在你说这个艺术形式之前，我再跟大家看一张好不好？ 好， 这个顶印上看起来蛮有趣的。我不太了解顶印上在香港年轻人的嘴里是什么意思啊？应该就是 粤语的一个说法。 对，管他的上这个意思，对不对？ 可能是 凶器这种感觉。 我们俩这样妄加猜测，确实是也没个准儿了。 没个准儿，就希望在直播间里比较了解粤语的朋友们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啦。 OK， 那以上就是本个时段的翻滚朋友圈的内容。我们要马上进入到的是半点。 送大家一首来自薛之谦的《动物世界》。 等它一下洗戳一下，动物未必需要尖牙，示爱的方法有礼貌，不是我管它。要将情人一口吞下，还要显得温文尔雅，螳螂委屈的展示旧伤疤。旧时候已经一扎，因为害怕时常倒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把。如果不能将它同化，就寄生于它，大不了一同腐化，努力进化，小动物世界都代价，祖先已没 下，谁先归家？不在金花东部世界里都太傻，为情表现的浮夸，得到了你就该丢下，人心来不及粉刷，所以啊，人从。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九八二，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一个手机就能出门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手机依赖症越来越弱的水水。 哇，你好棒哦！在这种立这种 flag， 待会儿就把你手机给你扔了。 也没有那么夸张吧啊？那首先还是要告诉大家。有这么几件事情呢，需要大家去做一下。首先呢，要告诉大家有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这个东西叫做982魔力工厂，这是一个微信公众号。那大家呢，需要打开982魔力工厂，然后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就可以来看我们的直播了。那另外有一个东西呢，也非常非常的神奇，那是什么呢？那就是花椒直播，有一个叫做花椒直播的直播平台。那大家呢是可以通过 APP 去搜索花椒直播，然后搜索一个叫做活力982的账号，记住我是活力982，然后呢点击关注，对不对？通过这两个方式呢，大家就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也关注到我们的新频率了，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云水，我觉得你疯了。我觉得你已经就是拼了，你知道吗？咱们俩这样好不好，咱俩以后比赛就比谁介绍的更好。 好，那今天我这一段是不是也有赢？ 你这段赢了，你勾起了我的好胜心。要让我来一遍好不好？ 你下个时段来好不好？ 好， 因为还有一个时段。 没问题，大家可以就是来评判一下我的水水介绍的比较好。 要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 app， 是的， 那就是 叫做 格子 求 职。 它呢是 一 款，算了，这一款我不想投入那么多感情，我觉得我要是对982投入更多感情才对。下一时段我要来好不 好？ 好，一款专门为大学生提高效率找实习找工作的服务网站。哎，如果你也想高效的找实习找工作，赶快在百度搜索格子求职投递简历吧，或者在微信当中搜索并关注格子求职，开启求职之旅。 没错，那请大家也是要关注格子求职，然后更高效的去找工作找实习。你知道最近因为已经期末考试完了吗？所以大家就开始、 稍等，在期末考试完你要记住你要想说什么，因为五中男特别可爱，就刚才咱们俩他是在我们播那个音乐中间就是休息的时候发了一个山山水水早上好辛苦了，然后我们俩刚才没有及时回应，他又发了一位山山水水早上好辛苦了两位主持人。加这五个字的意思就是两位主持人没有一个人看到吗？两位主持人 看到了， 看到 了， 周南早上好， 也欢迎快乐的雨涵。 是的，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参加我们的早间派对。那 我刚要讲什么，我确实是现在已经不记得了。好， 马上高考了，还是中考已经完了？高考已经完了， 期末考试已经完了，然后呢高考和中考也完了，对不对？ 对的。 然后呢，不知道大家是真的完了还是就是时间上完了。嗯，反正 你就是吓唬大家一下是吗？ 就是吓唬你。嗯，其实就是我想说的，就是大家其实开始进入到一个就是 很放松、很 relax 的状态，放松的状态。所以其实大家就是开始找实习之类的嘛。 对的。 所以说其实大家就是在找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做，也可以分享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直播平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肯定有很多刚刚考完期末考试的朋友。 是的。 对不对？所以也是希望你们能和我们分享一下你们最近都在干嘛。如果只是玩的话就算了。 吃玩很好啊，我跟你们说，如果你们就是考完试立马就开始玩是一种很不好的行为。我觉得年轻的时间呢不应该浪费在玩这种事情上面，而且玩这种事情其实很耗损你的精力，会让你变得越来越穷。对于这种只知道玩的朋友，我只想问，下次再上我好不好？下次再上我好不好？ 怎么不叫上我呢？对不 对？ 对 啊，怎么可以不带我呢？好嘞，吴中南说了，说上次关注你也不理我，我太失望了。你什么时候不理我？什么时候不理你了？我理你了。中南你好，早上好，两位主持人都看到你喽。 两位主持人都看到你了。好的，那进入到今天我们的话题，也就是我们今天微微观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环节。 对的， 我们和大家聊的其实是一种现在的人啊 生活状态 都有的生活状态。那就是手机依赖症。 放不下手机怎么办？对不对？天天就是手机，好像就是手，按照我妈的话说，就是手就长手机上了，就是手机永远在这儿。然后我有一个同学， 你说的是手机长手上了对吗？ 手长手机上也行啊，就是两个人是相依相存的 关 系， 好， 唇齿相依， 好， 是不是显得太轻了一点？不知道在直播间的朋友有没有跟我一样症状的？有没有这种放不下手机，一天要拿手机很多个小时的这种情况呢？ 你知道吗？这个话题一开始，其实我就想就是，吐槽一下，就是我其实家里面的人啊，现在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象，那就是普遍来说，中年人比年轻人的手机依赖症更重。 我不相信。 我们家真的是这样的，就是以前 你们家的年轻人只有你一个人，对不对？ 没有，我们家年轻人好多个呢。我有五个哥哥，一个姐姐，就是表的堂的那种。 哇，我知道， 就是一大家子人。然后以前呢，就是比如说我和我表哥表姐之类的， 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哒哒哒哒哒哒， 有福就会同享，有难就会同当。我自己编的。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地久天长，好不好？ 差不多，兄弟姐妹这么多，你家真的是中年人比年轻人更愿意玩手机吗？ 然后以前的时候，我们家姑姑啊，什么就是叔叔伯伯什么的，就会经常 爸爸的妹妹叫姑姑，爸爸的哥哥叫伯伯， 妈妈的妹妹叫姨，是吗？ 那么多亲戚，你能不能选一个两个字儿称呼啊？ 反正就七大姑八大姨就经常说我们年轻人就玩手机，怎么又在玩手机？怎么又在玩手机？然后 我咋又弄啥嘞？ 你弄啥嘞？ 弄啥嘞？ 然后等到他们学会了微信朋友圈 啊， 或者是学会了就是照片分享之后，经常在我们家出现的那个画面就是。姑妈，吃饭了，都已经叫你三次了，能不能不要再玩手机了？ 求你了。不要教你姑妈 P 图，他会更加放 不 下手机的。 忍不住一直在刷，一直在刷，一直在刷。然后我要爆料一下我家特别特别可爱的，就是我叔叔和我婶婶。有一天，我叔叔特别特别生气的跟我说：“ 腾腾说， 就是 腾腾说，妈妈的妹妹应该叫大姨， 妈妈的妹妹应该叫小姨。 对”对他其实后面还有一个。语气助词我就不念了，连起来念的话有歧义。可是安乐乐说了，你们两个是在尬唱吗？尬唱是我们的特点啊，是我们的特长。如果你喜欢什么歌的话，我们可以尬唱给你听。武中南说，就上次我点花椒直播，就赶紧关注你们两位了。你和两个人就说话，然后也不回头看看我。我现在开始瞪你，够了吗？武中南，你要干什么？我看你了，中南，早上好。 好了， 水水快跟中南打个招呼。 嗨，中南你好。下面给你讲一个故事。 对，西元弟弟来喽。西元弟弟说，Hello， 早上好，山山水水，为啥离我们这么远？这样好多了，对不对？我们这样经常切近景，大家会觉得舒服一些吗？ 对，而且主要是我们换了一个大直播间，大家没有觉得很兴奋吗？ 就真的很想走一圈。 明天嘛，咱俩去表演去聊。 对，明天我们去表演去朗诵。 嗯、好棒、 啊！对啊， 自己朗诵。 哦、对啊、嗯， 我觉得很棒。然后，西元弟弟刚才水水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刚刚高考完的、中考完的、期末考试完的小朋友们都在干什么？你是刚刚高考完的小朋友，对不对？ 嗯、 你的暑假是怎么安排的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了。 嗯。OK， 然后你又讲到哪了来着？ 对，回到那个主题，就是我叔我叔叔和我婶婶。 嗯， 然后婶婶就最近就手机依赖症已经到达了巅峰的程度。 嗯， 有一天我叔叔很困，然后他就说，因为他睡觉有点浅，他就说你能不能快点上床睡觉，不要再玩手机了，嗯、因为明天我还要上班。 嗯， 然后我婶婶就说，哎呀，再十分钟，然后又过了一会儿，然后我叔就说，我最后一次告诉你，你如果再玩手机的话，我就要关门，你今天就睡客房。 嗯， 然后婶婶就说，哎呀， 好呀，睡客房吧。 没有，然后婶婶就说，哎、 然后你们家就延伸了，就是在客房铺的那种三件套。 然后那天晚上我婶婶睡的就是客房，因为她实在没有办法忍住要玩手机。 嗯， 就你说手机依赖症其实真的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在我的生活当中很多中年人的手机依赖症比我重多了。 嗯， 比如说我妈。 嗯 嗯， 欢迎阿姨于妈妈。 对，于妈妈的手机依赖症真的很重。 如果在直播间朋友你们会觉得吗？会觉得爸爸妈妈其实比你们的手机依赖症更重吗？就我的情况，我是明显比我爸妈玩的时间要长。 那是因为你玩太长了、 可能是 你是手机依赖症非常重的一个人。举一个例子，给你发微信你基本上不会超过10分钟的。 对的。 嗯，你就是真的是很可靠的一个人，就给你发一个微信。 你是怕我打你？给我发微信我通常不太会超过10分钟，可是我不希望让大家听到这句话。 嗯 嗯，因为我有的是故意不想回的。 好，那我就这样来解释吧。我不知道刚刚大家有没有听懂我的话。我的话的意思其实是这样的，就如果你给珊珊发了微信她隔一天才回，那就说明她的手机丢了。 嗯， 对不对？ 我的手机很经常丢哦。 对，非常容易丢。嗯， 对，我经常使用找 iPhone 这个功能。好吧，看一下大家的发言啊，说的是哎，腾腾，你可以不可以改一下啊？我很难念你的名字哎。 嗯， 学的小草说我怕珊珊看我，她能杀人。谁说的？你看我的眼神多温柔啊！ 袋鼠眼 神，我是温柔的珊珊呢。没有啦，就是跟你们开个玩笑。西元弟弟说我在酒店工作呢，哎，是五星级酒店，是在暑假的时候勤工俭学是吗？我觉得还蛮棒的， 很棒。 嗯，加油哦。 OK， 吴中南说我挺喜欢主持人，讲很多故事让我感动，所以喜欢你们主持人。 我想问一下，是哪一个故事让你感动？是我婶婶睡客房的故事吗？ 是姑妈睡客房，不是吗？哦，是婶婶睡客房，对不对？ 对，姑妈因为玩手机不来吃饭。 那我庄蛋说了，说我们家呢还是小孩玩手机玩的比较多，哎，跟我的情况是一样的。林山说了，女神今天好漂亮啊。 嗯， 有吗？我不每天都很一样吗？而且我今天有点浮肿，因为我昨天喝酒了。 又在这边坦白是吗？ 对呀，我还蛮爱喝酒的，我觉得很好。Water 淡蓝色说了，我家是爸爸妈妈玩的时间长。哇，你家跟水水的情况是一样的， 对不对？ 心愿弟弟， 我觉得大家肯定会很有同感关于这件事情。 对的。 嗯， 心愿弟弟说了，最喜欢这种消息秒回的，有安全感是不是？嗯 嗯。 吴中南说，珊珊你喜欢用微信吗？我还蛮喜欢用的。 对，你知道就是手机依赖症一般来说啊，我们回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我看到了有一个就是统计，就是说我们在手机上主要都把时间花在哪儿了， 花在哪里呢？ 然后其实第一花的最多的时间是社交。 嗯 嗯， 肯定的， 其实就所谓的微信啊微博呀、啊、然后各种各样的社交软件， 包括其实现在大家都是用社交软件来处理工作的呀，啊，并不是在完全的交朋友吧。 这点我觉得有惹到我，哎，我觉得很烦， 就因为你延长了工作时间的感觉。 对，而且就会把你变得你到哪儿都必须要处理工作。 嗯， 因为你没有理由不处理工作。 哦， 你只需要一部手机。 嗯， 然后你就可以干很多很多事情。 是的呀， 所以请你真的手机不要再出什么 Word PPT 之类的。这种东西在手机上要严禁使用，我告诉你真的。如果这种功能在手机上开始使用了，我就禁用手机。 哎，我给你推荐一个 app， 是我一个朋友做的，它很棒。 我不要知道， 它叫石墨这个软件，然后它是一个在线协同多人共同编辑软件的一个 Word 文件。 嗯， 用手机就可以实现远程办公。 石墨是吗？ 对，石墨 永远不会下。 好烦哟、 哦，好烦。 这软件还是很棒的啦、嗯。 本来不用工作的时候、嗯，居然还要在线编辑。 如果现在真的会有点点卡，是吗？安乐乐说，觉得搬到大直播间之后，画面总是卡。 卡。 我们会调整一下啦，希望大家可以忍耐一下。这是在考验大家的忠实程度。 是不是真朋友？这个时候见分晓。 不要走。放学不要走。好了，其实说到刚才谁说。调查了一下，把时间花在手机上哪里了？ 第一个是花在了社 交 上，然后第二个就是花在游戏。 哦，真的是打游戏， 真的是坑。真的是坑。然后第三个是花在了视频上。你会发现现在很多就是我们上次不是还分享过列就是那个地铁车厢是什么吗？ 对的， 地铁车厢、就是、 公共影集放映室。 对，然后大家就会用就是手机去看很多的视频。 你知道吗？我调不调重哎？因为你第二条说的是放在游戏上，对不对？其实我不玩游戏，可是我会用手机玩狼人杀。你知道狼人杀一局就是俩小时吧？ 狼人杀那个叫游戏， 叫游戏吧？ 狼人杀当然是游戏、 我只是不打那种类似，比如说王者啊、荣耀啊这种，因为我不太喜欢暴力的，我就喜欢夜里杀人。 OK， 然后 第三条我也中得很准。 第四条你中得更准。搜索。 每天直播间就是一直在搜索。 对，然后第五条更准。 什么呢？ 购物。 购。 所以珊珊你真的是手机依赖症，五条条条中，而且条条 很准呢、啊、对我来说。 对啊，就是基本上分析了你的日常，每天大概五个小时的日常吧。 不止五个小时。 就在这样的时我不止五个小时、啊、 我拿手机的时间绝对不止五个小时。你看我从早上起来就开始会用手机嘛，让你看我跟你分享一下我一天的这个工作安排啊，大家看看跟我是不是一样。 OK。 比如说早上起来我会先看一眼昨天发生了什么大事，然后坐在马桶上或者刷牙的时候， 马桶沉思、 看看有没有刷到什么新的讯息可以跟大家分享。然后出门的时候呢需要用手机导航。这其实也算是在使用手机，对不对？或者是使用打车软件， 这就算作搜索吧。 对，然后到了单位之后呢，我们在用在直播工作的时候，我们俩是一直要看手机的，因为手机上面有很多资讯。包括我们会打开花椒直播去看我们自己的直播。 对， 这样可以第一时间看到大家的留言。 没错。 然后呢中午休息的时候呢会继续用手机搜索搜索明天要用的资讯。完事儿之后下午休闲的时光， 等一下，点餐你用手机吗？ 用手机啊。点餐吗？ 手机要点餐， 中午要点餐。 中午要点餐。 对 对， 下午的时候如果闲暇时光需要用手机看一个剧。比如说我现在手机里面就存了20多集的《楚乔传》。 好。 等到下午工作完晚上回家的时候呢，除了看剧之外还需要购物。 好。 你知道我的那个分类、 啊、真的 分类购物软件里面有10个左右。就不同的海淘网站，不同的购物 APP， 它是两页的，你知道吗？ 好。 晚上睡觉之前总要刷手机吧。垂死病中惊坐起，今天还没刷手机。没事还要去看一看微博啊，看看微信啊，有没有人给我留言啊之类的。我在此做个广告，我的微博是吴珊珊双子座。 我的微博是余音水。 是的。 那我觉得你妈妈的形容挺准确的，你的手确实长在手机上。 而且其实我是个很重视工作信息的人，就一天24小时只要你给我发我看到了，我一定会去处理工作信息然后会回。 那你这么说我确实是显得会有一些不太靠谱啊，因为其实我是一个会尽力让自己离开手机的人。 你为什么要开始努力让自己离开手机呢？ 因为比如说回到家，就是我只要一回家我就会努力的让手机出现在一个我看不到的地方。因为这样的话我就不用去管手机上出现的事情了。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自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freedom 感 觉。对，就是你感觉好像有手机的时候就是有人给你发东西，然后突然出现了一个什么状况的时候你都得处理。但是现在呢我的工作又没有重要到就是有什么东西是要我比如说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 不是那么大 的 事情，是吗？就世界离了咱们是一样转的。 对，然后我就会很享受这种感觉，就是你不被人需要，然后呢你自己可以安排自己的大概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其实我还是会定点， 你需要跟自己独处。 我定点呢会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看一次手机。但是我中途就不会看手机。所以手机依赖症对我来说我是有，但是比较轻微一点。 你这样很健康。其实我现在慢慢养成了一个很好的习惯，比如说我跟别人吃饭的时候两个小时我是不会看手机的。因为我发现就是越来越发现很多很靠谱的人吃饭的时候是很尊重大家的。会跟大家聊天 就哪怕是大家没有那么认真在聊天，他也不太会轻易动自己的手机。 对，我基本上就和人吃饭的时候，我是不把手机从兜里拿出来的。 啊，我会拿，我会有可能有电话的话，我会去听。嗯嗯、但是，一般情况下，微信我就会不回了，因为我觉得晚上可能7点到9点这样喝酒的时间，也没有什么人可以找我，找我我也不想处理工作。 但是你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状况？就是你和对方在吃饭，然后呢，你们的关系不是特别熟，但是这个人又必须是要好好的，就是去社交的一个人。 当然了，有些比如工作关系、合作伙伴之类的。 然后这个时候，他如果在吃饭的时候频繁看手机， 嗯， 你怎么办？ 我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我不会。如果他频繁看的话，我也会偶尔看，我就是对他的尊重， 嗯， 就要让他感觉到我并没有在意。因为有的人可能就真的很忙，或者那是他的习惯，我就不要影响别人，就是你自己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不要给别人规范一个做法了。 对，我的做法也是，我的做法是，如果你就知道对方可能在，就是比如说你可能知道他也没有在全部处理工作上的事情，但他就是偶尔会拿起手机看一看，然后我只要觉得他看过超过10秒，就是看到超过那种我觉得好像不讲话会有点尴尬， 对， 我就会把自己的手机掏出来然后也看，因为你会发现两个人都看手机，其实那个气氛就不会尴尬。 是的， 但如果一个人看手机，另外一个人看他，气氛就会尴尬起来。 如果是熟人的话，就会瞪着他。好吧，我们来看一下大家跟我们的想法是不是一样呢？我若娜说了，我公司分得很开，下班时间一律不工作，就是当没看见，除非我想回。很棒， 很棒。 嗯， 这样的话，其实分两个号、两个手机是特别容易实现的。 就是工作手机直接扔单位是吗？根本不拿回家。 我很想这样。 嗯，这个 idea 是不是就是很出色？ 很棒，很出色哎。 嗯，因为我有的时候加班会听到同事的手机在响。 嗯， 就比如大家都走了，我就看他手机扔在桌上，我后来就问他，我说你手机没拿？他说那是工作手机。嗯，就是。 哇，这个 idea 好棒啊， 对不对？ 嗯， 就是工作以外的时间你也没有必要找我，我第二天再处理你的工作信息就好了，其实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但是你可以要给把你的那个你的贴身的那个生活手机给一个紧急的同事，如果真的有很紧急的工作找你的话，他可以联系到你，嗯，是比较靠谱的，对不对？ 对，而且其实手机依赖症我们在聊到的这个，就是其实我们今天不想就是特别从常规的角度就是跟你说什么是手机依赖症， 对啊， 然后怎么样，其实我们想就是开拓一些别的思路。其实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我们讲的是就中年人的手机依赖症的问题嘛，对不对？ 爸爸妈妈不要再玩手机了。 对，然后第二个我想讲的是，其实手机依赖症对于很多工作的职场人来说不是一种主动选择，而是一种无奈的被迫接受。 嗯， 因为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其实工作整个的那个强度和密度，就你刚刚说美国的那个统计，他觉得现在人的工作时间更少了嘛。 嗯， 之前我不是跟你分享过一个关于睡眠的文章，其实有就睡眠 跟我分享过很多睡眠的文章，请问是那100多篇当中的哪一篇？ 就是有一个睡眠机构，他的研究其实实际上现代人的睡眠时间会更少的。 嗯， 然后其实我们每天我们平均工作时间比过去是有增加。 嗯， 所以你就知道数据这个事情嘛，大数据有的可信，有的就是感觉好像是对的，有的感觉是错的，无所谓。 嗯，是的。 但是你有没有感觉到手机其实实际上在改变现在整个的工作方式 啊？ 就是我以前的就是在画廊工作的时候，我老板就会告诉我有一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恐怖。他说 什么事情？ 他说水水，你 哎，我很想把直播间的那个灯关掉，跟大家聊一会儿，知道吗？ 对，就很恐怖。他说水水， 哎，咱们改天周末做一个早间鬼，算了，是不是不能播？ 我把这个故事讲完吧。 啊，水水，他说什么？你的老板？ 他说水水，他说你没有理由在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之内这个工作没有推进。 嗯， 因为现在你所有的工作，特别是我布置给你所有的工作，你都是可以通过手机去完成的。 嗯， 所以说你没有理由就是在任何场合下去不推进这件事情。 嗯， 然后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我自己在这边，就比如说你看着我一直在玩手机，但是在这3个小时里面我已经推进了无数的事情。 嗯， 然后我就在想说确实是这样的， 确实是这样。 就是之前的时候，你可能以为工作是必须要坐在一个办公桌上， 对， 然后你对着电脑，然后打字。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你在处理工作的瞬间，你就是在用手机。 你知道吗？有很多，因为这是公司的管理的方面的需求嘛，它需要员工到达一个固定的办公场所，这样才方便对他们进行管理。可是你想想，咱们每天办公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如果真的去办公桌那儿，不就是打开电脑，登录电脑版微信吗？ 而且 或者登录 QQ 就是一样的啊，就用手机是可以处理的。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现在，比如说钉钉，你知道钉钉 吧？打卡的那个吗？ 对，就它就会让我觉得让我的手机有点焦躁 啊， 因为钉钉它就会每天就是上班前十分钟它就会钉钉，离上班还有十分钟。请注意打卡，然后我就把这个功能取消了。 嗯， 我很讨厌这样的功能，就让我觉得很焦躁，你知道吗？就是 有一个功能你会喜欢吗？因为我现在使用了这个功能，就是每天11:30的时候它会自动响，提醒我要睡觉。我是设置的提前半小时提醒睡觉。 嗯，这是苹果自带的功能。 自带的功能。 对。 你觉得这样可以吗？ 这样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我想问一下，你什么时候11:30睡过觉呢？ 嗯，大概上高中的时候吧。也就是大概16岁 的时候吧。 对， 那离现在就2年了，对不对？其实也不久。 所以像钉钉这样的情况，你会觉得它给你的催促会让你感到焦躁。 因为我觉得现在所有的工作都捆绑在手机上啊。 是的。 所有的工作都捆绑在手机上。就是你要钉钉打卡，然后你要社交，你要联系人，然后你看 PPT， 看 Word， 看方案，都是用微信传。 对的。 然后包括就比如说你要干什么，都是微信给你。就是这样的。 是的。 然后比如说你要刷一些设计，然后你会刷不同的 APP， 然后就是这样了。 你知道吗？其实咱们可以帮那个Water 淡蓝色支个招。他说了，他说但是我们不行，就是我们是讲的我们的工作都是和手机联系在一起的嘛，就很难被就一直会被束缚着。可是有人会把手机的工作手机直接扔在那里，然后再也不管了。但是沃特淡蓝色说他自己是不可以的，因为他是幼儿园老师，工作完之后呢还要给家长回复信息，告诉他们孩子在园的情况啊，所以下班还要回家工作。 哇，好负责的老师哦。 嗯， 而且你知道吗，我后来有发现，就是手机依赖症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是从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我们进行了改变。我再举一个例子。 好的。 比如说在我们读幼儿园和小学的时候，我们的家长和老师的联系真的没有现在这么紧密。我不知道这个是好事还是坏事。 这件事情 就比如说所有的妈妈现在都会有一个比如说班群。 对， 就比如说幼儿园的一群小朋友，他们的妈妈都会建一个 家长群。 然后在我们那个时候是不可想象的。 对， 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家长会， 就是送去了就当着孩子没了。去接啊，我还有个孩子呢。是吧？ 是这样。然后你会发现如果是手机有依赖症，然后很多妈妈就会通过微信然后不停地关注自己的孩子在幼儿园的情况。 包括现在有些幼儿园会有那种实时监控的那种手段，妈妈即使在家也可以看到孩子在幼儿园的情况。 对，你觉得这个是好事吗？就比如说如果是就是联系越来越紧密，就是家长和老师之间的这个联系，其实就是我讲的不是说有和无的区别啊，我讲的是大家其实都有联系，因为之前也开家长座谈会什么的，但是现在就变得很紧密这样的联系。 我觉得是好事。 你觉得是好事，对不对？ 好事的原因在于首先呢，就是家长可以对孩子多一些了解。他知道他在幼儿园发生了什么事情，回家之后会跟孩子有更多的谈资，这样父母和孩子之间并不会因为长时间的分离而感到亲疏上有些就更加的疏远。回家之后觉得，哎，你今天在幼儿园是不是干什么了呀？然后就很容易跟父母培养感情。第二个是有些特别紧急的情况，的确更方便处理，因为更方便联系的。所以说，我觉得是好事情。你觉得呢？ 我觉得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对我来说，我会觉得不管，我觉得读幼儿园的时候可能没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太小了。读小学的时候。我觉得学校就是一个离开家庭的地方。就是我希望我的学校和我的家庭是分开的。 哎，如果你上大学的话，我觉得还好，因为我们有独立的意识了，然后就很想有自己的生活圈子，生活自己的朋友圈子，觉得离开家了像一只被放到天空当中的鸟儿去展翅飞翔，我可以理解。小时候你有这么大的离开家的需求吗？ 我觉得我不止我一个人。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会有，就是我们会很讨厌家长和老师就是打电话或者是 那倒是 发短信， 有种告家长的感觉。 对，然后那个时候的老师其实只要他请你家长，不是家长座谈会的时候请你家长，就一定是坏事。因为不是坏事的话老师不会请家长的。 但是幼儿园阶段还好吧？ 幼儿园阶段还好，所以沃特淡蓝色他有跟我们说，他说你们能不能 幼儿园都推出了自己的 APP 让家长们看，所以我们就要加班操作发送幼儿的照片视频。 哇，所以说你们是手动加班要去发送给家长看的，好辛苦哦， 好辛苦啊、嗯、所以说手机依赖症这件事情对于沃特淡蓝色来说真的也是一件挺苦恼但又幸福的事情。 对的，嗯，君君说了，说你们俩在一起直播就是绝配，你们是怎么能说到一块儿去的，怎么做到的，说一说怎么做到的。 就是节目的自然。 就是种自然的感觉。 OK， 好吧， 那马上来到的是九点的整点报时，我们一会儿再回来， 送大家一首少年梦想家。 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体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腾，欢迎收听FM 98.2北京青年广播，青年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刚，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徐亚军，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张一白，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觉得用手机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哪怕占用了你很多时间，依然可以给带来很多便利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觉得如果手机真的占用了你太多的时间，那一定不是一件好的事情的水水。 我要打人了，然后该我来那段了，对不对？ 对对，你不是好胜心强吗？ 我到现在就是、我竟然刚才没有好好想一下这件事情。 嗯， 好吧，我开始了。 嗯，开始。 哎，怎么还演了一段？是一段情景 剧。我跟你说，你就起爱的时候，我就觉得太拼了，真的太拼了。 哎，我开始了。 开始。 哎，最近生活真的好无聊。就是觉得工作很忙，然后又压力很大，就不知道生活当中去哪找乐趣。可是我最近发现一件事情啊，亲爱的朋友们，当我打开微信关注了九八二魔力工厂之后呢，我的人生就变得有意思多了。因为在你笑什么？ 吗？ 很拼， 对不对？ 很拼。 其实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年轻的电台，叫做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每个主持人每天发的一些推送，而且最神奇的事情就是，你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他们了。你受不受得了？你说，我跟你讲，我受不了。我刚看到的时候，我都不相信会有这样的电台。当我打开了它，就像上了瘾一样，每天不看我都难受。所以说呢，我希望大家同样感到生活有些无聊的人，可以打开手机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关注，好不好？另外呢，我在九八二魔力工厂发现了一家更神奇的地方，那就是他们竟然和花椒直播有合作。你知道花椒直播意味着什么意思呢？多子多福。花椒是种 你确定花椒是多子多福吗？ 花椒很多粒呀、啊、 好， 很多颗，就跟石榴是多子多福的意思一样。 OK， 好，嗯， 我看到了这里所繁衍出来的希望。所以说，当我通过九八二魔力工厂找到花椒直播的活力九八二直播间的时候，感觉人生打开了另外一扇窗。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活力九八二，好不好？万水千山总是行，点个关注行不行？ 嗯，其实呢， 好累。 我觉得最近我也非常的苦恼。 为什么呢、嗯、 因为就是最近比如说身边有很多的弟弟妹妹，就是开始遇到了各种就是找工作找实习这样的烦恼。但是自从我知道了有一个软件叫做格子求职，我这样的烦恼就烟消云散了。那格子求职是什么呢？我跟你说可厉害了。格子求职是一个帮助你更高效找实习找工作这样的一个软件。我前几天就是真的是通过格子求职为一个很好的妹妹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实习。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在百度上搜索格子求职，能够帮助你更高效找实习找工作。有没有很厉害？ 我觉得咱们俩可以去购物频道，就我待会儿会把这段小视频发到你的手机上面。你知道我刚开始的时候、嗯、我觉得我输掉在哪儿？我输在肢体语言。 嗯 啊 ，Water 淡蓝色说了，你们这个广告植入都有点尬聊。其实我们俩不是为了再植入广告了，是因为觉得我每次的那个口播大家都听不清，所以我跟水水就开始有这种斗志、 嗯， 看谁说的更能吸引大家的注意力，所以就演。 搞不好过两天大家就会看到一个微电影了。 你们知道吗？就是刚才我觉得我输在没有肢体语言。 嗯， 我本来是就是各种情境是描述的非常好的，以及我的情绪是在的，状态是在线的。可是当我看到水水说：“哎呀，我找到了一个求职软件。”找到这个求职软件之后，你可以看这个屏幕就知道你是什么表现了，好不好？而且那个镜头特别好笑，是一个那种圆角镜头。我找到了这个求职软件之后，我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我真的有这样吗？ 你真的有这样啊？你可以再现一遍，有，都烟消云散了。 圆不圆？很圆，对不对？ 从那儿开始之后，我就开始录你的小视频。 嗯、 我觉得就简直就是购物电台的天网。说了这么久，大家到底有没有关注啊？谢谢你们要关注活力九八二哦、 嗯。也是谢谢大家送给我们的礼物， 嗯， 谢谢。 刚才君君问了说，你们俩下了班也这么幽默吗？是的，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两个 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俩平时就是这样的人，我们俩吃饭的时候，所有会议室的人都会嫌吵。 对。不仅是吃饭的时候了，只要我们俩出现，大家就肯定在心里就想闭嘴。嗯就是这样的。 嗯 ，Water 淡蓝色说了，说以后有个板块就是情景剧，好不好？表演 可以，可以、 嗯。 那此处我们也招商，好不好？ 可以、 嗯、招商，招商。嗯， 安乐乐说了，说水水，你帮哪个妹妹找的实习？ 就是一个爸爸的朋友的女儿。 嗯，嗯 就是妹妹。 好的、嗯， 好的， 好吧。我们也希望五中男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哦。 嗯， 不要老是撒娇哭闹，好不好？ 嗯、 像个爷们儿好吗，大哥？ 嗯， 来吧。 那回到我们在这个时段的话题，那就是手机依赖症。 是的， 嗯， 其实说到手机依赖症呢，我们想提出一个另外的角度啊。我觉得很多人依赖手机是因为手机真的太方便了，比如说在支付这个方面， 嗯， 就包括我现在是完全不带手机出门的了。 不带。 你说完这个的时候，你看到我的眼睛瞪得有多大？我在想说，你是外星人吗？不带手机出门？ 是完全不用带钱包出门，我可以完全不带包，只带一个手机出门。比如说，我昨天请一个朋友吃饭，请两个朋友吃饭，一个男生，一个女生。然后我吃完饭的时候，我说买单，然后我就把我的这个手机壳打开，从我的手机壳后面掏出了一张银行卡，然后掏出来之后给他买单，然后里面还有几百块钱现金嘛。我的女生朋友就说：“吴珊珊，你是个男人吧？” 我来看一下你的手机。 好啊， 然后呢？ 你要干嘛？ 你说。 我的手机密码我不会告诉你的。把我现金还给我！救命啊！在直播间有人公开抢劫了！ 你不要这么喊了。影响不好好吗？ 影响不好是不是啊？ 对，其实实际上我们现在基本上出门除了手机之外钥匙，如果家里是密码锁的话钥匙都不用带。 对，我家里就是密码锁，所以不用带钥匙， 对吧？所以其实就带一个手机就 OK 了。 对的。包括你看，其实有人的确发表了这样的一个评论吧，其实是一个网友描述了很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情境。他说现金吗？我现在已经不带现金出门了。的确，他说二月份过春节的时候取了1000块钱，现在钱包里还有300多。 对。 因为在餐厅付费的时候和在便利店购物的时候都可以用智能手机结算，所以已经不用现金了。再说从钱包里掏零钱也很麻烦。的确是大概从一年前吧，在中国的城市里面用智能手机付款已经变得很自然了。而且 珊珊，我打断你一下，你记得你自己说到哪了？这个已经成我们俩合作的一个模式。我突然想起来，你盘点一下好不好？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在哪一个地方必须用现金，不能刷卡，不能微信，不能支付宝？ 没有。 没有吗？ 没有这种场景。 我跟你说我有。 什么场景？ 我最近的生活当中真的遇到了有个场景，我真的很生气。就是我有一次我叫快递，然后呢我叫快递过来的是一个老大爷，他我觉得其实不是年龄的问题了，就是 快递员有大爷吗？ 对，就是他 OK 吗？就是他的体力，因为我觉得 快递员是个体力活，他的体力是 OK 的、但他可能就是不是很接触这种高科技之类的东西，所以他基本上我觉得他可能都不用微信。然后我就说好吧，我说那现在付款吧，我说你是微信还是支付宝？他说现金。我去我的包里，然后拿出了一张50，然后我讲出了一句我很久没有讲的话，我说你有零钱退我吗？你发现没有，我们生活当中已经很少会退零钱了，这件事情。 是的是的。就是大家没有那个零钱的概念了， 没有 了，就是什么0.74、0.85、8.5、7.6的都会直接用微信用电子的这种方式，数字的方式直接过去了。 对， 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其实我是没有这种情况的，可能是我没有碰到比较不太会用智能手机的大爷吧。看像比如说有种情况，我以为是不能用微信支付的。停车费， 停车费都可以用微信支付吧？现在 有一些停车场是他没有设置那个自动的支付，或者怎么样。 停车场是用现金啊，你每次都用现金啊？ 对，我经常用现金，是因为我的车里会放现金。可是有一回我的车里没有现金了，我就直接跟他说能不能你帮我支付，然后我微信转给你，然后他就同意了。所以我觉得大多数情况下，如果靠沟通的话，是可以实现智能手机支付的。只不过是你直接支付，还是说你变一个通路了。包括有一次我去旅行，我时间很紧张，我都没有换现金去日本。然后我怎么换的现金呢？我在日本的大马路上找一个中国人，给他微信转，让他给了我现金。 人肉取款机是吗？ 对呀、我就这样最方便了。而且我找的是那种带着小朋友的一家人。这种就是父母他会取很多现金，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他自己也用不完了。我也是在帮助他们。 你能这样想最好。 是不是显得我很不善良？可是其实刚才西元弟弟有提醒我们，比如说有一些在农村的状况下有可能没有那么方便。如果真的是回到爷爷奶奶家呀，有可能微信支付没有那么方便了。 其实我是觉得在贵阳确实没有在北京那么方便了。就贵阳其实有很多地方还是必须要使用现金的。 是的。是吗？ 是有一些地方 买小吃是吗？ 对，买小吃，然后路边摊什么的 啊。有可能 的时候 有可能。 因为手机依赖症其实真的是，我你想一想啊，就上大概上个星期，我去芳草地，然后呢我手机就弄丢了，然后我不知道丢在哪儿了，我可能就大概想象了有三个店我有可能会丢在那儿。然后我就去第一家店找，没有，然后就是我觉得那个手机没有的时候，我一下子我就会突然发现，就是手机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首先 我的卡里是没什么钱的，因为你所有的钱肯定都是放在支付宝或者是微信的那个就是所谓的理财或者是他那个存着嘛，然后你就得去挂失，然后你丢一个手机，你挂失的东西比你丢个钱包还多，然后你还要去，你还发现就是你打不了车，上班打不了卡。 对，好惨的，明明已经到办公室了，但是打不了卡。 对呀、啊，就是很惨。然后你就会发现，现在你没有办法不手机依赖。 嗯， 因为你的生活整个被捆绑在手机上， 就是完全被捆绑的，吃喝住行都是在手机上面。现在基本上， 然后你知道，就是关于智能手机，我们现在都已经非常非常的普及这个知识了嘛？大家用的肯定都是很多触屏的智能手机。 是的。 但是我看到有一个消息是，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之前有一个手机叫做 Virtu。 当然了，很贵的那个手机， 就是超级奢侈品的那个手机的品牌。我看到消息 Virtu 已经宣告破产了。就是奢侈品手机制造商 Virtu 宣布破产，并且已经关闭了位于英格兰的手工制造厂，不再制造手机。那约有200人将因此而离职。几经转手，这家由诺基亚创立拥有近20年历史的奢侈品手机的品牌最终是没有能够抵抗住市场的洗礼。 我觉得这是非常合理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智能手机的价位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包括呢咱们其实手机付款是大概从一年之前开始变得很频繁、很正常、很自然的。中国的智能手机开始爆炸性普及是从2013年年底开始的，如果大家回忆的话，到现在大概是3年多左右的时间，或者是3年左右吧。在这期间呢，出现了很多售价在1000元以下的低价位的智能手机，然后用上了 4G 的通信系统啊，智能手机的机体也变大，还不断的出现了很吸引人的 APP。包括其实像 Virtu 这样的手机，我觉得之所以会倒闭，不是因为它不好，它应该肯定是那种工艺非常讲究的，有很多年历史的手工制造手机， 超级有格调的， 对，超级有格调。可是智能手机普及的今天，大家换手机的速度太快了。你看像很多功能很强大的智能手机，它会每年就推出新款，而且价格其实你说贵吧也还算贵的，在智能手机当中，可是大多数人是可以接受的。这种情况下是又非要花10几20万买一个 Virtu， 然后那个拿出去大家要换手机了，然后你一辈子永远是那个很贵的手机呢，就不潮嘛，就不酷嘛。 对， 所以说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尊重这个手机品牌了，因为我相信他们手工技艺的制作工艺当中有很多的值得我们尊重的艺术的成分。可是在生活当中，这样的手机的确跟我们的生活脱节了。 对，没错， 智能手机的确是普及的非常非常的厉害。 对，而且我是这样觉得啊，就是如果要讲手机依赖症的时候，其实我更愿意开始回忆之前，就是当我们的生活还没有手机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不知道，就是在 那时候经常要去取钱。 对， 经常要取钱， 经常要去。而且我不知道，就是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如果你在记忆当中经历过手机还没有普及，就是你们全家人都没有手机，然后身边的亲戚朋友也没有手机的年代的人，打一个一好不好？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到底有多少人和我们一样老。 快乐的雨涵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他说未来手机会植入到皮肤吗？我觉得一定会， 一定会。 对，这是我对未来的畅想，包括将来有很多细节，比如那时候咱们就不需要学外语了，是认真的，不同种族不同语种的人之间面对面一定能够交流，因为我们内置了各种语言的转换芯片。这是很未来很未来的事情，可是我觉得我是可以看到这种感觉的。 就是为什么你很迷恋内置这件事情呢？ 因为方便啊，就不会有忘带手机这种情况。你看大家有打一耶，比如说努力努力再努力打了一， 好的，努力努力再努力，请你关注我们一下好不好。 海天无疆关注，自在游心关注，性能超群关注，好不好。 哇，好多人都打 一夜郎，你好棒，但是改一个名字要不然没法念啊。 哇，好多好多打一的人， 哇，好棒哦，蜜爱笨笨巫女，好开心今天看到了很多 新的朋友， 新的朋友哦。 非常非常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早间派对。 是的，这里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就是你会发现就是在没有手机的年代和在我们手机有依赖症年代，短短可能就20年吧。对吧？ 对的， 好大的变化。 你知道吗？我有跟来自日本的朋友聊过，你看其实日本应该也是一个发达国家，他们互联网发达的也是发展的很快，可是像咱们中国这种互联网发展的速度，他们其实是瞠目结舌的。包括我们现在是任何吃喝住行都用手机，任何一个情况都有这种手机上的 APP， 比如说你打车 然后比如说你我们女孩购物，然后上门做美甲、美睫、美容，各种各样的情况，他们是很惊讶于我们的便利程度的。你知道在日本他们买东西还是倾向于用零钱的吗？他们训练非常有素，在日本的零售店里面，那个店员一定会把所有的零钱特别准确的给你找好，就各种各样的钢镚儿都分不清。 非常非常讨厌钢镚儿 啊，我也不喜欢钢镚，对、嗯、但是英国人会找的比较慢嘛， 很慢啊。 日本人的速度还是蛮快的， 买个东西11磅、嗯、你给他51磅，他说 Sir Here is your £1。 然后 先生，这是您的1块钱。嗯， 先把你的1块钱还给你、嗯、然后把50磅放进抽屉，然后打应该退多少。嗯， 对的。 然后我想问的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我们不要考虑可行性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啊、嗯、 是的， 仅仅从感情方面来讨论，如果现在我告诉你说有机会我们一起回到没有手机的日子， 嗯， 你愿意吗？如果愿意打一，如果不愿意打二，好不好？ 我真的陷入了沉思，一起回到吗？ 我们一起、哎、一起回到。 我跟你讲啊， 不是你自己回到， 我知道， 是一起回到。愿意的打一，不愿意的打二，好 不好？我有一个小小的逻辑呀、啊，我不知道对不对，就智能手机为什么会突然间普及的这么广泛，以及大家都用智能手机了呢？其实有的时候是一点小小的攀比心理。哎，嗯，你看比如说我用苹果3的时候，身边的朋友苹果4一出他就买，立刻买了，我就很想要苹果4。 嗯、 然后再出新代初5的时候、初6的时候、初7的时候，大家就会有点小小的攀比，我也要去买，就是渐渐的养成了这种一出就要买的习惯。 对， 所以说这种智能手机才会这么火爆式的普及。可是如果你说大家一起回到现在，我们都不要了，我们都是没有手机的人 了。哇，很多打一，一是愿意，对不对？ 一是愿意。 嗯，好多人打一。 安乐乐说不愿意。 嗯， 哦，好多打一，只有一个人，就是腾腾，他打了好多一。蒙谁的？你以为我们看不见吗？哼。 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商业的这个逻辑来说，它是双重保险。 嗯， 一方面它是鼓励大家这种炫耀攀比的心理，另外一方面像我是没有炫耀攀比的这种心理的。 嗯， 但是我是被逼无奈，因为它的这个手机比如说2-3年它更新的那个软件， 嗯， 你的旧的手机就带不动了。 嗯， 就比如说我现在这个手机就快带不动了， 嗯， 然后我就必须得换新的。 对的， 你知道吗？就是先买的人是因为就是我要攀比，我要炫耀，我要追潮流，我要做就是弄潮儿。 嗯， 然后后换的人是因为我们没法了，必须得换。 嗯， 再不换手机就没法用了。 对，刚开始的时候、嗯、很多人其实也不会用微信，后来就发现哎，我的朋友都在用微信，如果我不用微信的话，你记不记得咱们刚刚上大学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大家是用飞信的。 嗯， 你记得飞信是什么吗？ 我记得， 就是群发短信的那个东西啊、 嗯、 然后后来飞信应该也没有，不太有人用了吧，现在还说在办公当中有可能会用到、嗯、可是我记得咱们是从飞信慢慢转到微信的。 嗯， 刚开始大家都用微信的时候我还在想这是啥呀。嗯，慢慢尝试之后也不知道从哪天开始就这么上瘾，然后也才融入了生活。 所以我觉得白岩松老师不用微信这件事情真的 很酷，是吗？ 真的很酷。 嗯， 他真的是一个没有微信的人。 那他怎么联系呢？用手机短信。 嗯，发短信打电话。 嗯 嗯，而且我觉得他的理由真的很让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他是一个不太喜欢说谎或者是蒙别人的人。 明白。 然后如果对方说那加一下你微信呗，然后他就说不好拒绝 啊。搜嘎。 嗯，然后他就说那就不用吧。 嗯， 然后我就觉得天哪， 好可爱哦。 一个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不用微信的人， 嗯， 生活真的是别有一番景致。 是的， 真的是别有一番景致。 有一些人会不用微信了，可是有些朋友是用微信，但是他不发朋友圈、嗯、就他可能没有那么强的社交功能，他只是需要跟别人联系而已，有事情的话找他。 对 啊，我觉得这样的话会占更多数了。完全不用微信还是蛮酷的， 蛮酷的、 嗯、 真的很酷。 可是我真的 主动的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了，已经 是的、 嗯、 可是我真的觉得没有办法不用微信，因为在今后智能手机上的 APP 不仅能个人用来支付啊、预约啊、购物啊，还会在比如说教育啊、医疗啊、行政机构啊、交通啊、保险等领域用来扩大服务。所以说不管怎么样，我们是离不开智能化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趋势了。 嗯 嗯，来吧，快乐的雨涵说了，温馨提示，珊珊女生在工作期间呢，如果暂时不能回复说话的朋友请谅解。哇，谢谢你哦，谢谢快乐的雨涵、 嗯、 在帮我们跟朋友们解释。 嗯 嗯，男988， 哎，专业挂机，他说手机不买最新款的话，运行速度跟不上。 是这样的。 是真的吗？ 是真的，是真的。哇、wow、嗯，因为我后来也发现，就苹果它整个系统的那个不断升级、嗯、不断升级，嗯，就是在淘汰旧机型的过程。 哇、 wow、就现在用五的同学们都明显感觉到五真的带不动了。 好过分呐、啊！所以说，如果不想换手机的话，就不要升级。 但是你不升级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下载新的一些 APP。 那就不下载那些新的 APP 啊，因为旧的 APP 够我的生活用了呀。 但是有一些，就比如说像微信，嗯，或者是像那种的话，好像你还是要升级，你才有新的功能的。 我不用新的功能啊，微信的功能就是跟人联系的话，我就不用买新手机。 可以、 嗯、就不用被它绑架。如果你真的是觉得我不想换手机的话，就不要轻易选择升级，是不是这个逻辑？ 是，嗯。然后其实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嗯、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刚刚大家其实没有再回答第二个问题，那就、嗯、那就跳过。然后就是如果是我们不要一起回去，嗯，你觉得你自己会有一种就是想要自己断开手机的一种冲动和某时刻涌起来的一种勇气吗？ 没有。为什么呢？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我可能我比较矫情啊、我最近常常 比较文艺啦。 不是，我最近常常有觉得就是手机和通信这件事情、嗯、真的有特别特别严重的干扰到，就是我说我自己的感受啊，我觉得是有干扰到人的一种情感的一种方式和培养，就是它使人太容易在不在一起的时候一直黏在一起，一直黏在一起， 嗯， 然后反而会让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你和这个人保持更多的距离，反而是维持一段关系或者是维持一种工作关系的一种更好的方法。 嗯，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总觉得最近就是和谁就是什么时候都在一起。 你可不可以选择不在一起呢？就是我觉得微信是一种保持我想联系的时候我就能联系到的那种感觉，那种安全感对我来说。 嗯 嗯，你也可以选择不跟一个人说话呀。如果你真的有这么不想跟我联系的话，你把我拉黑好不好？我不怪你。 好， 铺垫这么久做什么？铺垫了一整集节目，我就是很想丢掉微信，我不想回复珊珊。一会儿如果不回复你的话，你要理解，是这个意思吗？ 嗯， 来吧，男九八八，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 嗯， 你点关注了吗？谢谢啊，君君点关注了吗？他还说了山山水水，一山一水，你俩好棒，谢谢。男九八八还送了一个主播辛苦了，一桃花小嫩芽，谢谢哦，谢谢你送我们的礼物。 谢谢大家的关注。那其实今天我们聊到手机依赖这个话题，也是想和大家一起去分享关于手机的一些对于我们生活的改变吧。 对的。 嗯，其实不是我们改变了自己的习惯那么简单、 嗯、 而是说现在整个科技的发展，然后人们互相工作的关系的发展，然后相互之间的感情的这种发展、嗯、各个方面其实都在被手机影响，同时也影响着手机。 是的。最后呢，再跟大家快速的分享一下，我看到有很多人为了让大家放下手机花尽了各种心思，比如说各种各样的标语和提示语。我看到一块信号灯下面的标识写了 Heads up, cross a street, then update Facebook 就是把头抬起来，你先把马路过了，再低头去刷你的 Facebook。 这是国外的一个标语了、 嗯、 然后再比如说有一个路牌上面写了，如果你爱上帝就按喇叭，如果你想见他就发短信。这是不是有点就是恐吓的意味？可是我觉得也是在给开车的朋友一个提醒。我觉得开车的时候真的不要玩手机，因为我是开车追过尾的人，嗯，所以我后来开车的时候玩手机就小心多了。然后， 不行哦，不行，还是要给大家做，要给大家做正确的示范啊。 那是的， 你要记住，真的是开车不能够玩手机， 真的开车不能玩手机、嗯。我现在也是开车的时候不会回复，以及跟朋友吃饭的时候不会回复、 嗯。 另外，我看到一家咖啡厅的老板，他发了一个，就是他那个牌子有一个类似人偶的厨师举这块牌子，说了、嗯、不，我们就是没有 WiFi， 你们互相说说话吧。以及这样的方式来提醒大家。 嗯 嗯，但老实来讲呢，这位老板已经很 nice 了，有一个暴脾气的老板，什么？如果你进来我就在打电话，我就对你很不爽。孩子，我99份单都愿意接，唯独不愿接你的单。嗯，各种各样的人提醒大家，想要让大家放下手机回到真实的生活当中。所以说 在伦敦很多餐厅都是没有 WiFi 的， 对不对？ 嗯，而故意信号不好、嗯、 故意信号不好， 我觉得肯定是。 嗯， 因为去很多餐厅吃饭的时候，你觉得既没有 WiFi 信号还不好， 就跟咱们直播的时候有的时候故意卡一样，对不对？ 对。 就考验大家的忠实程度，不要走，放学不要走。 对。 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 对，那您即将要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我和珊珊明天还会继续和大家，记住哦，明天是小学课文朗读特别节目。 是的，真诚的希望大家可以搜寻一下自己的记忆，然后找一找你们印象很深刻的小学课文或者是中学课文，带一篇来，如果你愿意发到直播间的话就发，不愿的话把标题给我们，可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我跟水水应该明天会邀请一个朋友，我们打算待会儿试着邀请一个也是学播音的朋友， 对， 哎，跟大家一起朗诵小学课文好不好？ 嗯， OK， 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很开心大家和我们陪伴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早晨。 嗯， 拜拜。 接下来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送大家一首不想上班，因为今天是周六，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星期三早晨，真的有点不想上班，好想在被窝一直睡到日正三竿。可是我房东每天催我三百遍，说这月房租期限还有三天半。星期天早晨，终于可以不用上班，可以在被窝一直睡到日正三竿。可是我老板电话响了三百遍。